当今国母正宫皇后，赶快上前拜见。 孩儿到真，太 太子免礼，过来让我看看。 我怎么瞧着孩子有点眼熟啊？ 这是太子与娘娘的缘分呐。 太子十足六岁， 六足岁，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儿子。 哇，别伤心，日后我就会孝顺您的。 太子说话真可人疼，口中等见驾之后，你带太子畅游宫院，这会儿你父王正等着你见驾呢。走，咱们娘俩一同进宫。 要听寇珠的话呀！啊， 太子！ 哦，参见太子。 你是谁呀？ 奴才秦凤，是这冷宫的总管。 来，带路，我要进冷宫看看。 哦，太子，这冷宫禁地，可不能擅自进入啊。 什么这个？快走吧！ 哎，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太子，太子。 Thank you.

得像这位李娘娘。 是吗？ 不信您自个儿瞧啊。 像，娘娘，我跟您长得可真像啊。 太子和娘娘长得一模一样。太子和娘娘的缘分不浅呐、啊。 进冷宫，太子突然道是件大事情，身在宫廷内当差需小心，防止出差错禀报过宫宫。总管秦凤求见郭公公。

狠狠的打。 若是遵旨重刑讨，岂不中了九龙庵？我若是遵旨重刑讨，怎忍看小寇主伤痕累累，在这监牢把把把，我重刑一滚。 玉棍重气轻落，难道我是让你来哄孩子的吗？ 不是啊，娘娘，今日我要重重的拷打寇珠，等明儿你心也软了，气儿也消了，怪我把他打中了，奴婢可是吃罪不起呀。 哼，我告诉你，谁让我难受一时，我让他难受一世，你就给我狠狠的 冒犯娘娘， 想的可倒周到， 奴婢却是为娘娘着想啊！ 王后 王后还要训教。

传扬出去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救不了太子啊！怎忍心娘娘含冤受屈，可我也是忙中无计呀。有了，我这里有腰牌一块，保定娘娘独自换出宫去，从长计议。 九一公公， 走， 慢着，你们不能走啊！ 秦凤仪。 陈公公，奴才罪不容诛，实才闻听娘娘冤情，才知宫中竟有这等狠毒之人。我秦凤虽是病残之身，若有用我之处，也要相助一臂之力呀。 难得你深明大义， 陈公公。如今要保定娘娘混出宫去，树大招风，只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。 有了，只有委屈娘娘假扮太监模样，独自混出宫去。 只要触得宫门，千难万难也要上彩石。 速速更衣，娘娘出宫以后多多保重，太子自有奴婢殷勤侍奉。秦凤，娘娘走后火烧冷宫，掩人耳目。 遵命。 二卿请上寿，哀驾一拜。 娘娘，赶快出宫。小心， 待我放火焚宫。不见娘娘尸骸，岂不坏了大事？我不如投火一死，以赎千天。